九六九 就是 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我是李科。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发改委等两部门发布通知，严厉打击操纵市场价格、捏造涨价信息等扰乱煤炭市场的行为。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与 OFO 小黄车共同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并发布了支持北京一卡通的 NFC 智能锁。首批搭载新款 NFC 智能锁的小黄车已在人民大学校园内开始路测。5月25号20点至26号8点，因系统升级，北京市购电服务系统暂停，请市民提前购电。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媒体报道，中美已就解决中兴通讯问题的大致路径达成一致，一旦达成协议，美国将解除对中兴向美采购的禁令。迁至耶路撒冷的巴拉圭驻以色列大使馆近日正式投入使用。巴拉圭是继美国和危地马拉之后第三个把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的国家。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芭蕾舞剧《巴黎的火焰》正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它取材于19世纪法国大革命，原作品以一对在革命中建立起情感的青年情侣菲利普和让娜的故事为主线，塑造了各阶级人民的一组群像，被称为是俄罗斯版的红色娘子军。演出将持续到5月25号。天空之城九十让宫崎骏经典视听音乐会将于5月27号晚7点30分在北京音乐厅上演，精湛演奏配上精致画面，再现久石让和宫崎骏30年动漫电影音乐的时代经典。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放慢生活的脚步，远离城市的喧嚣，音乐穿越时空，经典永不褪色。经典九六九，越来越来越动听。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

人就是这样，只要你第一次被他的歌所打动，从那以后你就会被他的歌俘虏了。你会一次再一次的被他的歌声所打动，为他充满魅力的个性而倾倒。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莫文蔚《盛夏的果实》。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是朴树《且听风吟》。 突然落下的夜晚，灯火已隔世般阑珊，昨天已经去得很远，我的窗前已模糊一片。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又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 睡眠，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个9